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2月9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 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到大兴区调查研究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坚决落实好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一同调研。 最近礼贤镇弘扬古镇文化欢歌庆新春花卉吊演拉开序幕，57支文艺团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包括高跷、秧歌、舞龙、广场舞、斗风烛等节目，吸引了周边镇及河北省周边村的上万名群众前来观看。 春节一过，老百姓又该惦记正月15的元宵和汤圆了。每年从正月初10开始，京城元宵开始热卖。日前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今年市场上除了有传统的馅料，清朝口味的元宵也纷纷上市，包括乳香口味、抹茶口味和吃砂糖馅的，满足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到大兴区调查研究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坚决落实好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一同调研。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是3个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作为打通京津冀断头路的重点工程，京台高速2016年12月9号开通后，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涉及的7条首都放射线全都实现通车。郭金龙、蔡奇在京台高速6环路立交桥上听取了北京与河北、天津高速公路网络衔接情况汇报，查看了高速通车以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 沿京台高速南行，郭金龙来到北京新机场建设工地，从工程项目进度到交通体系规划，从周边生态建设到噪音控制措施，逐一详细了解。目前新机场飞行区工程24个标段全面开工，飞行区场道工程、场内交通市政工程全面开建，航空公司基地、空管工程、口岸设施建设等稳步推进。郭金龙为新机场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感到高兴，他感谢大家为新机场建设付出的辛劳。他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北京作为首都承担着国际交往中心的重任，建设新机场符合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需求，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精心施工，努力把新机场建设成为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更好为国家发展服务，要采用国际先进理念运营管理好新机场，充分发挥交通枢纽的作用。在新机场安置房工地，郭金龙查看了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眼前136栋住宅楼拔地而起，主体结构基本完工， 所有住宅都是按照绿色建筑二星标准设计。郭金龙叮嘱，要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细致又细地做好搬迁安置工作，切实维护村民利益。 本台消息，最近李贤镇弘扬古镇文化欢歌庆新春花卉吊演拉开序幕，57支文艺团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包括高跷、秧歌、舞龙、广场舞、抖风烛等节目，吸引了周边镇及河北省周边村的上万名观众前来观看。在演出现场，两条15米长的金色巨龙在队员手中上下翻飞，从气势与动作中丝毫看不出这些舞龙者居然是清一色的女性。这支舞龙队来自李贤镇河北头村，据队长赵景云介绍，队员中最大的有60多岁，最小的40岁。别看年龄大，但是舞龙的劲头技巧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这边舞龙的掌声阵阵，那边的高跷队也非常精彩。远远望去，在人群中，十几个油墨花脸、身着彩衣的高人正在表演。这些高人就是龙头村的高跷队，这些演员加上脚底的腿子有3米多高。前排的观众纷纷举起手中的照相机和手机拍照，留下精彩的瞬间。 一会儿的功夫，震天动地的鼓声把花卉吊演现场气氛活跃到另一个高潮。以直径2米的大鼓为中心，板、唢呐声一字排开形成文场，大伯与大挠各12人在鼓前形成舞场。这就是刚被列为大兴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黄筏村同乐会。农历正月初十，花卉吊演活动是李贤镇的一项传统文化活动，已连续举办了10年多了。活动内容丰富，群众参与广泛，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深受群众喜爱。 本台消息，春节一过，老百姓又该惦记正月15的元宵和汤圆了。每年从正月初10开始，京城元宵开始热卖。日前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今年市场上除了有传统的馅料，新潮口味的元宵也纷纷上市，包括乳香口味、抹茶口味和吃砂糖馅的，满足年轻消费者的需求。记者从护国寺小吃连锁店了解到，60多家店铺的元宵供应量将持续保持增长，同比上升10%左右。护国寺小吃总店今年将继续供应五仁、巧克力、豆沙、草莓、玫瑰等10多种馅料的元宵。今年这家老店将元宵大胆改革，推出了略带乳酪香味的新派元宵。 护国寺小吃起源店经理李秋华说，近年来不少顾客都反映我们的元宵缺少变化，因此从立冬开始，店里的小吃掌门人李大师就开始试制新口味。据介绍，李大师祖孙3代都做小吃，可以说是小吃世家。而改良后的新派元宵相比传统元宵口感更松弹，略带奶香，有点像奶酪或者黄油之类的香口。李秋华表示，元宵现在每天都得摇上500斤左右，比往年得多出30%，依然是一抢就没。预计在元宵节前的销售高峰将日销售新派元宵1000斤左右。护国寺北广场小吃店还推出了红枣、紫薯等口味的元宵。每年元宵节排队购买锦芳元宵已经成为京城一景。记者从锦芳了解到，2017年初10到156天预计供应元宵总量约150吨。锦芳元宵推出的紫米元宵、黄米元宵仅于正月14、152天限量供应。 功德林元宵品种有石锦、黑芝麻、Coco、山楂、五仁、桂花，新增了蓝莓馅等。在制作过程中讲究完全的净馅，馅料低糖低脂。另外，功德林还首次推出金汤元宵等多款营养新鲜的糖食元宵。大厨们将原有普通元宵汤料从清澈的元宵汤变成了色彩斑斓、提升口感的南瓜浓汤、紫薯浓汤和开胃的山楂浓汤，以及滋润养颜的银耳羹。一些餐饮老字号同样也为元宵节亮出了绝活， 像以石磨自制黑芝麻馅料的峨眉酒家，今年推出了黑芝麻、巧克力、蜜柚、黑糖、红枣等五种口味的秘制汤圆，预计市场供应量将超过20,000斤，超过往年。以传统石磨汤圆闻名京城的鸿宾楼，今年推出了巧克力、黑芝麻等六种口味的清真石磨汤圆。烤肉碗推出了78元的盒装清真元宵和108元的盒装清真汤圆，有传统山楂、松仁豆沙、巧克力等口味。又一顺也有56元的现制现售盒装清真元宵。 本台消息，2月6号晚，大兴区御花园二里发生火情，记者迅速赶到现场，此时火已经被扑灭。24号楼前拉起警戒线，仍有公安、消防、保安等人员值守。据现场人员确认，居住在4单元的一家三口不幸遇难。一位围观的女士对记者说，大概是下午2点左右着的火，听说是电褥子引起的。这家居住的是一对老夫妻和40多岁的儿子，都在大火中身亡了。老人还有子女在国外，春节回来探亲，刚离开没几天。现在出了事，还没有找到国外亲属的联系方式。 据说这家已经不是第一次着火了，他们曾经因为烧水忘记关火也发生过火情。火灾造成1到6层的居民家中全都禁烟，还好没有严重的财产损失，居民也及时撤离。高米店街道工作人员已对居民进行了安抚工作，现在部分居民已经返回家中。也有居民因为受到惊吓或害怕，选择去宾馆居住。当晚8点，记者来到御花园二里居委会，据工作人员介绍，事故发生后，街道领导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救援。由于事故原因还没有调查清楚，只能等待公安、消防部门的权威鉴定。 本台消息，2月10号，大兴天祥文化节将正式开幕。城里的庙会一般都是到了大年初五就结束了，大兴的这个庙会从正月14开始，正好闹元宵。大兴一直没有庙会，连这种庙会形式的文化节也不多。天祥文玩城已经举办了好几届春节文化节，不用门票，停车免费，能吃能逛。庙会一般都会有一些游戏，奖品是可爱的玩偶，孩子再喜欢不过了。天祥文化节上也有这些游戏，大兴的家长们可以带孩子过来逛一逛。天祥文化节的小吃品种也很丰富，有大鱿鱼、臭豆腐、羊肉串、武汉热干面、椰子奶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吃到。各种文玩玉器也是文化节的重点。据了解，从2月10号到2月21号，每天10点到12点还能免费鉴定玉器珠宝。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市仁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护士梁静的采访。10月怀胎一朝分娩之后，对于产妇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坐好月子了。北京市仁和医院妇产科的主管护师梁静所写的科普文章《坐好月子，养成美丽妈妈》在2016年度北京市健康孕育科普征文比赛中荣获了3等奖。本期节目我们就请梁静来与大家聊聊怎么样才能坐好月子。您当了20多年的护士，然后来参加这个科普文章的这个选拔，您为什么选择一个坐月子这样的一个题材来写呢？您觉得有什么必要吗？和其他的一些护理方面来讲。 因为我觉得是更多的家庭包括咱们自身对孩子的关注都特别大，但是我们坐月子这种风俗习惯呢来说，我在临床工作中看到了很多都是很落后的，包括现在说信息爆炸，大家查阅一些资料都很方便，往往方便大家都是查了关于怎么养孩子，怎么给孩子做好各种问题，对自身的护理啊关注度都是不够的。我们看到了很多落后的观点，产妇在坐月子里真的很痛苦。包括咱们之前在几年前吧，报道过一例南方吧，产褥期的时候在夏天坐月子把产妇给捂死了，产褥中暑死亡的。我觉得